仍需要持续居家隔离14日。南韩新增594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累计个案增加至2931宗，其中当地出现首宗出院之后再度确诊的病例。南韩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表示，一个73岁的女患者在月初确诊新型肺炎之后，在上个周末被诊断为康复可以出院。她在前日再度出现病征，之后被验出对病毒呈阳性反应。当局指那个女患者出院之后一直留在家中隔离。韩联社报道，当局表示新天地大邱教会信徒确诊感染比例极高，预计大邱地区确诊病例几日之内将会持续增加。天气方面，一股海洋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温暖，今晚大致多云，沿岸有薄雾，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相当温暖，星期一天气开始转凉，下周中期有几阵雨，早上清凉。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封路啦，今日港岛因为突发事故咧，黄泥涌道去轩尼诗道方向近住湾仔帝盛酒店嘅慢线仍然系封闭，经过嘅朋友请你留意。咁就喺黄泥涌道去轩尼诗道方向近住湾仔帝盛酒店慢线，因为有突发事故咧，暂时都系需要封闭噶。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黄竹坑入口。香港仔隧道北行现在仍然实施戒烈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就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由于较早前是曾经有意外，现在狮隧的九龙入口交通比较繁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在天马苑。路面方面，在港岛南区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交通仍然都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黄竹坑道花园。今日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翠塘路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近白沙湾码头。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职业司机长时间揸车，记得要保持正确的姿势，安排小休，同埋多啲做伸展运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从前有位姑娘好想买对玻璃鞋，可惜唔够钱。 借钱无需入息证明，1500现金到手，想买咩都得。 好彩佢用咗投委会嘅贷款及债务计算机， 计完即刻清醒晒。 原来利息好贵，自己根本还起不债。这个故事教训我哋，过度借贷搞唔掂，计过度过先好欠。详情即上投委会网站 ifec.org.hk。 全家积极，同心抗疫。 我系思芬，我唔只系周末有情人，我都好关心屋企人噶。我会不时提佢哋要预防病毒散播，就要妥善保养排水渠管。定期倒水入 U 型渠，然后每星期将半公升水倒入所有排水口。万一排水口遇上漏水、有臭味嘅情况，一定要找合资格人士检查同维修。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大大地。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4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喂，翻嚟啦啊！今日星期又继续寻常性真做， 系冇错，系 Hello 大家好，的神好， 的神好， 的神 做咩啊？生日玩得太开心啊！ 唔系见到你太开心， 茉莉好，系啦，直播室入边有茉莉阿乐啊、师培啊，仲有 Dixon 喺度， 冇错， 系啊，大家好啊，咁其实呢段时间 系啊，你话喂，你话点啊？喂，个寒暄都差唔多啦，乐啊嘛， 喂，咁啊，大家其实应该少啲出街啊，而家系咪？ 少咗好多日啦， 点样系咯？点样少咗一段时间，真系好闷。其实有时系，大家其实咧嗱，买嘢食。做咩笑？ 做咩笑？我讲嗰嘢都笑。 好倾我噶，同你咁样。 系啊，多谢你啊。 系，跟住咧，跟住。 我谂紧佢而家呢一个题点样踢落去。 系咯，我都想知佢究竟想讲乜。 唔系，我系佢就唔讲头嗰 part。 你想讲咩啊？你讲啦，你讲啦。 唔系，冇咁快入住。 好 ，OK，OK。系 啦，啊，冇啦，你问咗就直接入啊。今日同大家讲送外卖嘅。 咁你就唔应该讲话，而家唔出街就，但系反而叫人去你屋企啦，攞嘢食过嚟。 讲外卖，唔系，不过近呢我谂近呢几排都系噶啦，大家都即系唔好讲话送外卖啦，即系外卖自取啦，不如，即系你嗌咗之后你自己落去攞咯，即系唔会想流连喺个街度。 系啊，其实即系又打开少少岔先啦，即系有啲日子咧，其实我真系好唔 prefer 人去嗌外卖。同埋亦都好唔 prefer 啲餐廳嘅老闆咧走去即係俾 有啲日子係你意思係一年入面有幾日你係唔想，即係例如七月十四，即係七月十四你唔想， 有好多日㗎。不過我估阿樂嘅應該都係諗法都一樣。 係啦，講打風係啦，即係先講打風，即係其實呢啲日子咧，我真係見到有時啲人咧係。嗌外賣會好多啦，嗰時我望落條街咧，真係咧你乜人都見唔到，但就見到啲著白 T 恤嘅人白恤衫啊，嗰啲送外賣嘅真係好危險喺條街度同你行，係啦，呢樣我真係好唔開心。 其實唔知打風嘅落雨都係，因為佢哋有啲可能揸電單車，有啲揸單車，佢哋都危險。 總之危險嘅時刻都唔想佢哋送外賣啦，所以我就話其實外賣自取其實而家好多鋪頭都做呢件事㗎啦。外賣自取會點啊？平啲咯，咁但係你真係自己落嚟攞咯，咁樣。 係啊，呢件係一件好事啊！嗱，不如大家又分享一下， 好啊， 你哋送食嗌外賣有冇啲咩任何特殊經歷咧嚇？有冇經歷過啲咩事情咧喺外賣度？ 有啊， 嚇點咧？ 我試過好幾次噶啦，咁咧就係外賣嚟嘅時候咧，就會少咁啲嘢嘅。 哦， 送小罐汽水咯，通常。 唔係，佢送咗我最緊要，例如你食例如食咩咧？唔係揚州炒飯，嗰個叫咩？乾炒鵝， 係 都少咗個辣椒醬咯。 哦， 你有冇 request？ 有，咁啊，梗係有啦。即係通常落單我都會講嘅。咁我冇 request， 我冇得投訴，或者我唔係投訴。其實我通常遇到呢啲我都唔會投訴。即係我覺得算啦，你無心之失啫。咁佢一日咁多單，唔通我扯佢咩？係。咁你自己屋企冇，咁你咪自己買咯。咁但係我會覺得啊，原來我漏咗啲嘢喎，咁樣。咁但係通常咧，有幾樣嘢我都我會自己咁樣做嘅。第一嚟嘅貨物係貨不對版，例如係你嘅門號，但係你嘅嘢食錯。我会照食嘅， 系 即系我会照食，我觉得我照食， 即系同人哋捞乱咗咯。呢个系 喂，咁你要谂，若果我唔系想要嗰样嘢，佢送我嚟，我对咗个门号系我屋企，但系佢入错单，咁佢嚟咗个嘢食，我要打退堂嘅话，我要佢行多步。第二就系如果我行翻落去攞俾佢啦，我俾翻佢掉啊，唔通？ 咁啊系，佢都真系会掉，冇理或者自己食咗佢咯。 即系佢咁，你要自己食，佢要啃你几多个？ 咁啊， 系咪？即系如果佢几个十几廿个单都系错嘅，唔通佢食到听日啊？ 好啊， 系啦，咁所以我就会照食嘅，冇乜所谓嘅。咁而我会觉得佢哋送外卖都系辛苦噶嘛， 系，同埋呢个都系互相帮助啫。即系佢又行多转，你嗌得外卖都肚饿噶啦，佢行多转又差唔多成九个字咁滞，系咪？即系你自己都等得耐啦，系咯。大家咧仲有冇咩送外卖、买外卖嘅经验咧？ 我未试过送外卖，买外卖啊，都系有嘢唔见嘅啫。不过有时有啲惊喜嘅，即系你 order 嘢嘅时候咧，佢我试过有一次啦吓，一打开，哇，好靓仔啊，送外卖嗰、那个， 好靓仔。 咁你就想问下，究竟系你嚟啊，定系你嘅食物到咧？ 即刻，你可唔可以俾个电话我？因为我惊有啲咩闪失咧，我可以打翻电话俾你。我睇下，如果我可能漏咗杯冻柠茶嘅话咧，即系明明个杯已经睇到晒，我漏咗嘅话，我可以即刻打翻电话俾你，帮我跟进。 同埋抄人牌， 同埋唔会再自取咯。你上嚟啊！你上嚟啊！咁样， 请问你叫咩名啊？叫阿成。哦，唔该，你可唔可以帮我叫阿成啊？攞出嚟 啊！啲都系咁。但系送外卖我经历过喎。 吓？ 我做过送外卖， 我都有 喺澳洲系咪啊？ 澳洲送外卖 哦， 喺澳洲送外卖咧系有趣啲嘅。 系， 因为你去澳洲送外卖，第一嗰啲人对你系 friendly 啲嘅。 系， 咁我嗰次咧就做 pizza， 送 pizza。咁送 pizza 其实离不开都几样嘢嘅啫，咪 pizza 嘢饮啊、汤啊、整个鸡翼啊咁嗰啲嘢。但系去到嘅时候咧，我系惊噶。 吓，点解？即系某一次嘅经历。 即系我以前咧睇开嗰啲戏咧，成日都即系我中意睇悬疑啊、恐怖啊嘛。你去到嗰啲唔系 apartment 嚟噶嘛？你去到嗰啲真系一个 house 噶嘛？你会入到去嘅时候咧，好惊死啦！我嗰家系咩人咧？ 系 嗰家人 一打开系啲奇怪人，点算？ 即系你喺香港，你一层楼可能有十零入，诶就冇十零啦，可能九户八户咁样啦。你嗌救命，有人听到啊嘛？ 哦、 但系人哋个 house 门口嗌救命，可能真系未必有人听到。 系 咁呢个系我第一个自己惊嘅保险，其实咧又冇咁黑暗嘅。 日头好啲咯，夜晚真系惊、 啊。咁你做呢份工都好大压力、啊，我想讲，你一日送咁多单，你单单都惊，咁点算啊？ 咁我又未必去单单都惊嘅，因为佢有啲系偏远啲，有啲系市区啲嘅。 哦， 即我又唔系走，我揸车走噶嘛。 市区嗰啲就唔系咁惊。 系，同埋佢嗰个送运嘅过程系基本上你系佢限时之内你送到咁啊得噶啦。咁同埋如果你翻去送晒之后，你咪去跟单咯，佢会批俾你咁样。但系呢个经历我都觉得几有趣。 系，不如你觉得自己系咪一个专业嘅送外卖？ 咁梗系唔系啦，如果专业我就唔翻嚟啦。 即系你送嗰一刻。 即系我都想做一个专业嘅外卖仔，但系你问我嗰啲炒底加几多钱嗰啲，我真系背唔到。 你背唔到嘅， 背唔到。 你自己有冇做过一啲你觉得系唔专业嘅行为咧？喺送呢个外卖？ 我讲真啦，我做咗个饮食业，其实我都喺澳洲做咗一段时间，送外卖啦，做楼面啦，厨房我未做过啦。咁但系做楼面嘅时候咧，我系有一个我到今时今日都原谅唔到自己嘅过失。 系。 嗰陣時咧，嗱我係驚曱甴㗎 ，OK？ 咁嗰陣時我去做餐飲嘅時候咧，我就要去樓面幫人哋執嗰啲清嗰啲廚餘啊，或者係樓台面上面垃圾嘅啦。我係試過咧執完之後咧，覺得驚啊，好慢啊，咁跟住好慢啊啲動作，因為我好怕有我見到有曱甴啦，好多曱甴啦。 哦，即係你會撩開佢 check 清楚有冇曱甴，你先去執。 唔使撩啊，我睇住爬入去啊，仲係一家人啊。 哎呀！ 咁所以我就哇，我嗰阵时我赤手、啊，佢唔会俾你戴手套噶嘛。 系啊， 咁我就哇赤手就摸啦攞啦，我就嗰阵时开始我就唔惊曱甴啦。 系， 我训练翻嚟嘅呢个。 同个 friend。 另一样嘢系咩？我记到今日咧，唔系头先讲曱甴事件，而系我人生喺呢间餐馆入边装嘅第一碗饭，系佢教识我出嚟做嘢同你屋企系两个世界。 系， 我想问，如果俾你入去装饭，你会点装？ 俾我入去装饭， 佢话喂阿乐，你诶咪装碗饭俾啊个九号台啊客啊个客啦，你攞个碗啊，你有咩吉碗嚟？你入到有个饭煲，好大个饭煲， 好大个饭煲，飯煲我会应该系咪由侧边开始煲？ 嗱、啊、，OK， 你正面， 我唔知道个技巧系点、嗯，但我 at least 做一样嘢，如果我喺屋企装饭，就求其咁样滗咗啲饭落个碗就得啦。 Okay. 但如果我出去装饭俾人咧，我一定会呃到个饭好靓嘅，个 shape 好靓咁样先俾人咯。 系系系，我就系有呢个问题啦。我喺佢装饭咧，我都呃到靓一靓嘅。但系你有冇谂过个高度要有几高 哦，咁唔知呢、 啊。嗱，呢、這个就系我去到做嘢嘅时候，我先知道。即系你话有咩技巧不凡？讲真，真系冇技巧不凡，不凡不凡啲咩技巧啫？45度角插入去啊，唔会噶啦。咁你咪装个饭咯，靓仔系必须嘅。我屋企装饭俾人都必须系靓嘅。但系装完之后咧，佢又同我讲：你望下个碗，打斜你睇下，平嘅。你见唔见到个饭啊？你水平线见唔见到个饭啊？见唔到。你有冇谂过你出去食饭嘅时候有冇见到个饭嘅？见到啊，系咪高噶？系、 哦、 啊。咁嗰一次开始咧，个师傅就点醒我啦。你出去做嘢咧，你咁仔细嘅嘢，平时你微不足道噶咋。但系你如果喺嗰份工入边，你搵唔到呢啲嘢咧，吓咁你都好难生存啦。 嗯， 系啊。 咁嗰啲入啊点咧？ 我觉得咧，其实都应用喺其他地方嘅。譬如话系你去麦当劳买薯条都系噶，有啲人咧求其装噶嘛，得劲少薯条，咁、 啊、 你好开心噶嘛。 你大薯条变咗小薯条咁样。 系啦，谂下你一揸住嗰包薯条满晒嘅，咁你觉得好满足，即系即刻会唉、哎、再翻嚟呢间先。咁、 啊、 其实所有嘢都系，即系装嘅时候，其实佢嚟都系想食得开心啫。你想佢开心，装满少少咧。 嗯，同埋我谂有啲讲究啲嘅公司咧，佢真系可能装饭咧系真系会睇住个高度，佢有个高度嘅、那个饭啊，即系譬如你大饭啊几多 gram。中飯係幾多 gram？ 佢真係會計埋呢啲。好啦，我哋翻翻去外賣，轉頭翻嚟同大家講一講外賣嘅問題。下晝嘅4:18啊，而家嘅氣温係26度，相對濕度67%。本港地区的天气是这样的，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沿岸有雾和有一两阵的微雨的。你现在听的是陈尚士认真做，送给大家的是蔚蓝的低半度。 要跨过400公尺，有些隆重，要攀到800公里，其实很干燥，就算樱花会飘高，但爱飘如瀑布， 像我习惯容易地转数，要挑战，个个挑战，有些残酷，要真诚，次次真诚，其实很虚耗。就算风筝会飞高，更想飞向路中，像我在捍卫心的岁数啊。其实是我喜欢低半度，还是闹事太乱不如放轻脚步，就算想得有多高，偏偏不爱追逐，就算撑到都很热闹。放低气再放低开，有些难度，放低我，我放低我，其实很出众。望向天空有多高，更想起雾成中，像我在捍卫生的岁数。其实是我喜欢低半度，还是闹事太乱不如放轻脚步，就算想得有多高，偏偏不爱追逐，就算撑到都很热闹。就算声线能飘高，但我低调来到，别怕千般武艺众人不知道。也想用足，看错说，永远低跌，宁愿失早红。要挑战，个个挑战，有些残酷。要真诚，次次真诚，其实很虚耗。望向天空有多高，更想起雾成中，便发现未来。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施培、阿乐、摩莉， 寻常事，认真做。 嗱，咁上一節咧，其實就同大家講緊外賣嘅嚇，尤其是呢啲時勢，可能大家就會少啲出街，多咗叫外賣咁樣啦嚇。咁咧近排咧，我就睇咗個節目，香港嘅節目嚟嘅。咁佢就請咗一啲外賣，即係真係送外賣嘅人啦，就上去訪問佢哋。究竟咧呢個外賣裏邊咧係有啲乜嘢唔係咁好嘅現象啊喺裏邊？其實大家頭先所講咧都中咗少少。 即係你意思送外賣嘅工業入邊？ 係啦。即係有啲咩暗黑面啊？簡單啲嚟講，就係係啦。不過咧，嗱，我先想講一句就係，我係好尊重送外賣嘅人。有時佢哋真係會風雨不改，好辛苦去幫我哋送外賣啦。呢、一個嚇，即係裏邊可能有少少人唔係咁好嘅。OK， 但係嗱，佢個現象係點咧？就係、 意思咧，你有時可能去酒店嘅時候咧，有一啲位咧自己留意一下啦。 嗯，係啦，冇錯啦，自己留意一下啦。嗱，大家咪試過咧，有時佢會俾漏咗個羹啊咁樣。 係啊係啊，係 咪？即係成日都發生噶嘛，係啦。咁其實咧， 又未去到成日。 是啦，okay, 来不到会发生咁样啦。咁咧，其实佢就建议咧，就即系嗰啲送外卖嘅人啦，佢就建议大家咧，就系、其实咧最好都可免则免地咧，就唔好去用送外卖 佢裏面包埋嗰啲匙羹啊，同埋嗰啲筷子咁樣。 咁我喺街我點用？揾手拿嚟食啊！ 嗱，所以咧，點解成日都話要自備餐具咧？ 嗯， 就係、是、你袋喺個身咯。即係而家有啲人係噶嘛，日本其實好興噶嘛，佢哋中意自己袋筷子、匙羹啊、水樽啊嗰啲基本嘢噶嘛。 係啊。系啦，即系如果譬如我喺 office， 我系想食嘢嘅啫。但系如果 office 里边系有啲自己嘅餐具，咁、你又可以同个打电话喺间餐厅度讲嘅时候就 order 啦，我就唔使餐具啦，我走餐具啦。咁呢个一来环保，二来咧就可以预防到一啲唔系咁好嘅事。因为咧佢里边有人系讲过咧，就系话好多时如果佢哋咧系攞漏咗一啲餐具，又或者唔小心整跌咗咧，嗰啲外卖员咧可能系会喺一个唔知咩地方，又或者总之佢行嗰个地方就系、是、譬如一个摆啲唔干净。嘅嘢嘅地方，佢见到啲餐具，佢就去攞翻落去俾你。 喂，我有冇同你哋讲过咧？我而家唔系好食即系出面茶餐厅嗰啲嘅嘢，生果果盘噶， 眼不见为干净咪得咯。 咁都系， 系咯。 但系我嗰阵时就系即系自己做嘅时候咧，咁唔系当然唔系全部都系咁啦。咁但系即系某啲可能佢哋即系一心紧张嘅时候咧，我试过嗰阵时成个果盘跌咗落去垃圾桶 咁你拎翻出嚟啊？跟住 我掉啦，梗系。 哦， 我后面有个人冲上嚟，将成个果盘洗翻干净，摆翻入雪柜。 哦，居然系咁样。 我自己亲身经历啊。咁但系即系我都系嗰句啦，唔系全部都系咁嘅。不过我自己惊啫。 系，我之前咧喺餐厅度啦，咁嗰个餐厅唔知点解咧，佢摆垃圾嗰个收集嗰间房咧，佢打开住门噶，咁我就睇住佢喺里边发生咩事啦。咁咧嗰个系将啲碟啦，你污糟嘅碟全部送晒嗰间房啦。但系原来咧整嘢饮啦，同埋切生果都系嗰间房噶。系啊，咁我跟住见到嗰把刀又劲污糟啦，系咁切完生果又唔知切其他嘢啦。咁所以有时我都会有少少担心嘅，但系当然啦。即系一间间餐厅啦，唔系间间。 系啊，都真系唔系全部都系。我见过有啲真系好干净添，即系而家有好多新式嘅餐厅咧，我都觉得俾个掌声佢。 系 地下厨房外面 serve 全部地下都系干净。 同埋咧，我会好俾掌声一啲咧，嗰啲叫咩露天式嘅厨房。 系 系啊， 因为嗰啲你可以即刻望到晒究竟入面嘅厨房嘅状况系点。我试过咧，屋企附近啦有一间嘅茶餐厅，出咗名都唔系好干净，因为我见网上啲食评都唔系好好。但系我贪佢方便，同埋啲嘢食都 OK 嘅。有啲咁，我上次嗌咗个京都骨啦，咁我见佢等咁耐，咁我就企喺出面嗌水吧嗰啲位置等啦。咁佢就正正就系我望到嘅位置嚟嘅。咁佢哋咧就会将啲猪扒抌落去炸完先至再炒，好明显。我见到佢咧跌咗啲猪扒落地下，跟住佢同我互相对望，跟住之后执翻啲猪扒，我以为执落去掉啦。佢执咗，跟住望住我，跟住之后拧转身躲攞去炸。 吓！逐俾人望到都照炸， 系啊，同我对望咗之后攞去炸，炸完之后佢拎去准备炒嘅时候，我就同翻个姐姐讲，我话唔好意思，因为我见到一个咁嘅情况，我好深信嗰一劈嘢咧系我嘅，我话可唔可以退翻钱啊？我自此我冇再去过呢间铺头食嘢，系啊， 好 惊 啊！ 可能佢系咁谂。咦，彭敏仪，你啊，猪扒 系 啊，我跌到地下再执翻先， 再磨多两下喺地下先咁样。 四面壁房里共窗，微笑的光圈，八号风雾灯披雨不飘，游丝一打百丈远，在世道里走，被世道磨蚀，条长雨油灯再点，再擦看晨光望透极尽处，城内照亮了。挨得苦苦的嘴脸，渴求变天，如周遭漆黑一片，抱拥大志，以伸手不见作起点。这次我气傲得英勇，连看也是甜。神一早给普舍你，我心未善，日光普天照，心窝着你梦的交响，从日光找到永远。 送俾大家系梁超峰同埋陈士新嘅《日光》。四点半新闻之后，我哋继续寻常事认真做啊！ 牙关仲在倦，百度高温火光里盼转，白眉转眼被浪费掉，看渗着有光，望透极尽处，无事再恨了。挨得苦苦的嘴脸，渴求变天，如周遭漆黑一片，抱拥大志，以伸手不见作起点。这次傲气傲得英勇，连我也是天，无需急于高攀去证明宏愿，神一早给好写你我生命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南韩再新增219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即是单日新增813宗，累计3150宗，死亡人数增至17人。新增的死者是一个患有糖尿病的77岁男子。当局说周末是防止疫情传播的关键，敦促民众留在室内，暂停参与宗教活动和集会。另外，當地出現首宗出院之後再度確診的病例，一個73歲的女患者在月初確診之後，在上個週末被診斷為康復可以出院，但前日再度出現病徵，之後被驗出對病毒呈陽性反應。當局指女患者自出院之後一直是留在家隔離。韓聯社報導，當局表示新天地大邱教會信徒確診感染比例極高，預計大邱地區確診病例幾日之內將會持續增加。跑馬地厚德里一個地盤發現一枚懷疑戰時炸彈，爆炸品處理貨人員在場處理，目前正在炸彈附近堆放沙包。現場所見厚德里經封鎖，附近有幾架消防車和幾個警員駐守。至於石刻廟外司徒拔道一帶的行人路亦都已經封閉，廟內的信眾正逐步疏散。醫管局員工陣線和54個工會發表聲明，強烈譴責醫管局和一間連鎖便利店所屬的公司以不同的手段打壓參與合法工業行動的員工。陣線主席余慧明表示，有罷工的醫護收到醫管局查詢缺勤的情況，聲稱會跟進，甚至保留扣薪的權利。他說工會已經查詢法律意見，強調2月初的罷工屬於合法工業行動，而非醫管局口中的旷工或者缺勤。若果醫管局因而扣減薪金是違法，批評是秋後算帳的伏線，令醫護對醫管局更加沒信心。另外，有工會接獲 OK 便利店的後勤文職人員求助，表示參與罷工之後遭延長試用期甚至解雇，工会将到劳工处投诉。在新型肺炎方面，工会今个月以来收到近10宗涉及扣减工资、工作安排和防疫物资等求助。华员会社会工作主任即系分会接获投诉，指部分检疫者提出有违基本需要原则的要求，包括有职员被上司要求送20箱火龙果到检疫中心，亦有前线人员送肥牛、鸡到家居隔离人士的住所。政府在社交网站专页天马台回应有报道指，社署为接受强制检疫人士提供日用品和物资无标准。政府指出，社署会以合情合理为大原则，因应需要处理要求。又說根據經驗，大部分接受家居檢疫人士都有家人或者親友支援。帖文提及包心刺肚就不了。帖文提到，在強制檢疫令生效以來，社署向超過3500個接受強制家居檢疫的人士提供支援服務， 例如提供個人基本日常用品、供應膳食或者食材和輔導服務等。社署亦都支援入住檢疫中心的人士。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同聽的天氣預測，早晚部分時間多雲，沿岸有霧和有一兩陣微雨，明日相當溫暖，日間大致天晴，氣温介乎21至28度，吹微風。展望隨後的一兩日稍涼，下周中期有幾陣雨，早上清涼。而家氣温是26度，相對濕度是6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進翻封路啦，喺碼頭圍道因為有爆水管，咁而家碼頭圍道去九龍城方向，近住佛光街嘅中慢線仍然封閉，咁車輛咧唔能夠由碼頭圍道去九龍城方向左轉入佛光街嘅，經過嘅朋友先留意翻現場嘅指示。咁九巴路線7B、8、41、45咧，而家都係需要改道行駛。咁至於較早前喺九龍城甲丙達道嘅水務急修就已經完成，甲丙達道去聯合道方向近住九龍城廣場一段咧全線已經解封。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新鴻基中心；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龍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嘅黃竹坑入口。香港仔隧道北行繼續實施緊間歇性封閉嘅措施。紅隧嘅九龍入口而家只係收費廣場對出一段車多。另外，獅子山隧道嘅九龍入口窩打路道翻沙田車龍排到近油站，龍翔道西行去獅隧龍尾喺天馬苑。路面方面，喺港島南區香都道去赤柱方向，近住深水灣泳灘一段仍然係擠塞，車龍排到近壽山村道。九龍方面，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龍尾康莊道橋底，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一段龍尾果欄。最後在新界西貢公路入西貢市中心方向，近住翠塘路一段交通大繁忙，車龍排到近白沙灣碼頭。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你知唔知道住喺香港嘅印尼朋友最中意香港啲咩咧？ 我叫阿卢，中意香港人，对人好好，婆婆真系好人啊，全部人喺呢度好人，我喺呢度系三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六点到八点，有 Barbie、Shinsa、施培，新一年继续陪你过 Beautiful Sunday。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上司认真做。 好啦，新聞前咧讲下外卖嘅课题。 系啊，冇错啊。咁头先咧就讲到嗱，有时咧我哋嗌外卖啦，可能等咗好耐， 系 或者咧其实个 app 系可以追踪到佢去到边度。佢明明话到咗噶啦，个 app 话佢到咗，但系个人就未出现。但系咧嗰个食物咧就可能迟咗十分钟先嚟。 嗯， 系啦，呢个系一个现象。咁咧头先讲过话呢个节目里边咧就请咗嗰啲外卖员啦，咁啊亲身去解释翻即系大家见过嘅现象系咩原因啦。 嗯， 系啦。咁呢个原因就系好多时话，其实好多时做外卖嘅人咧，佢有时都会送到好攰，佢想坐一坐喺条街度等咗一阵，但系佢无可奈何地，佢要去到你屋企附近佢先至坐得啊，因为可能嗰啲 app 会帮佢计住个 location 咁样咧，系啦，即系佢去到你屋企附近先至坐得，咁佢可能就系到咗啦，但系咧就 hit 一 hit 咁样先上嚟嘅，系啦。好啦，下一个现象，大家有冇试过咧？ 喂，但我想讲你头先嗰个现象咧，我见识过。 系， 我屋企楼下有一间送外卖，有个男仔咧，好得意噶。佢每一次咧嚟到我楼下送外卖揿 lift 咁样啦，其实那个路程真系唔系好长嘅啫，即系可能点讲呢？条直播室出到大堂咁短咯， 系 一分钟都冇。 佢每次嚟到我屋企楼下个 lift 嗰度咧，大堂咧， 吹水 都坐咗喺度咯。嗱，点解我好清楚佢唔系即系我佢蛇嗰个位咧？系点解咧？我系同佢一齐同步喺个铺头度离开，行到去我屋企嘅位置。 系。 然后佢一到大堂嗰时候坐喺度啦，摆低晒啲外卖，坐喺度揿下电话，跟住三四部 lift 过咗啦，佢都仲未上去。咁佢先打到咁上下咧，佢拎翻啲外卖上到去就好精神咯。即系嗱，我唔知道佢嗰个攰系咪。 拎完之后你应该楼下睇嘛，睇下佢即系送完外卖系咪又坐翻低嘛？诶，送完外卖好攰。又坐下先， 好驚。咁但係呢個我見過幾次㗎啦，呢個現象。 但其實如果真係要輕輕偷懶下咧，點解唔送咗之後先落大堂慢慢坐咧？ 唔係，咁佢前頭可以摸多啲嘛，同埋佢真係手上面攞住啲外賣嘛，佢真係未送到嘛，佢有個有個活生生嘅藉口。 如果你真係太耐嘅話，可能鋪頭都會打翻俾啲客。咦，我哋係咪頭先即係佢可以 call 翻個客？如果個客唔係喎，幾點到咗啦，嚟曬啦，咁其實佢都會追翻員工噶嘛。 系，呢个真嘅，因为我自己咧又放狗，我自己系每一晚都放狗。咩班？ 讲紧外卖你狗放狗。 嗱，我有一班狗街坊啦。 系啊， 系两 好难跟啊。 系啊， 阿公子。 系咁其实我会同班街坊喺度倾偈啦，但系好多时咧夜晚度倾倾下偈咧，有个相熟嘅外卖员咧，佢会行过噶，即系来来，因为呢区其实来来得嗰几个嘅啫嘛。咁其实佢每次行过咧，都会同我哋嗰班狗主咧就玩啊，同啲狗啊倾下偈啊，摸下啲狗啊。其实嗰个都磨都十零分钟噶啦，咁样吓。OK， 好啦，嗱，跟住下一个现象 啊。OK， 即系呢个就系讲系有时佢哋可能会真系喺条街度歇一歇咁样啦，系啦。OK， 好啦，跟住佢哋引述咧下一个现象就系点咧？有时我哋啲嘢食可能会少咗啊，嚟到吓，咁呢个咧真系原来咧行内里边真系有啲唔系咁好嘅外卖员咧，佢真系可能会攞咗你啲嘢嚟食噶。 我咁呢个都唔出奇啊！以前其实我老豆嘅年代啊，即系我听翻啲 uncle 讲啊，佢话佢嗰阵时送外卖都系咪？哇， 抽水 唔系，即系抽水不得止啊，佢食晒成个餐啊， 咁夸张。 佢嗰陣時經歷嗰個年代就係講嘅，即係街頭行到街尾送曬咁多壺，咁啊一個大攬送啦。跟住話，哇！佢有一次真係唔知點解突然間好暈啊，好攰，好肚餓啊。佢就先攞咗個汽水先嘅，因為佢汽水之後咧，覺得哇好肚餓，唔得啦，真係食咗人哋雞髀咯。 嚇！咁佢點講啊？ 上到去嘅時候， 佢去第二間鋪頭買翻個雞髀餐。 唔係，佢上到去嘅時候，佢真係嗱嗰個年代又冇真係冇捉得咁緊啦，當然都會鬧啦，但係冇咁差啦。咁但係咧，而家佢真係上到去嘅時候，同人哋講咯，sorry 啊，頭先咧個汽水咧，我暈咧，我飲咗。 吓咁坦白， 咁个鸡髀，因为其实佢送嚟送去多几条街咧，啲人都识。 sorry 啊，只鸡髀我晕啊，所以我食埋。 sorry 啊，鸡髀可能我包落人哋嗰个包嘢度，唔小心我转头会送翻个鸡髀俾你，咁佢就翻去俾钱买翻个鸡髀咯。 哇，好老实啊！ 我下一次下 round 翻嚟再俾翻你咯。其实都唔老实噶啦，个老实就唔饮啦。 唔系，但系佢咁辛苦，佢做咩唔自己买个餐，顺便自己食埋咧？ 系咯，系啦，唔知又要俾人闹，唔知。咁但系其实佢嗰下佢真系好想食嗰只鸡髀，其实佢可以唔食嘅，但佢真系好想食， 因为太香。 系你跟住出去食咗只鸡髀，系咁。但系佢呢个几好笑呢个经历， 几搞笑。 好啦，嗱，最后一点啦，不如去到就系咧，大家都我觉得好值得留意嘅一样嘢咧，就系咩咧？我哋買咗外賣之後咧，可以 check 下個袋啊，個袋咧究竟有冇啲汁啊，又或者係啲汽水，即係你會唔會發覺個袋裏邊係黐咗好多汁同埋汽水啊？ 會 係會啊嘛， 因為流啊嘛。 嗱，原來咧嗰、那個節目就係嗰啲外賣員就喺度話咧，一個小 tips 想知道咧你個外賣究竟係乾唔乾淨或者健唔健康咧，就係、是、可以睇下個袋啊。原來咧佢哋如果行嘅時候係將你個外賣跌過落地，又或者係經常係又攞又擺又攞又擺咧，咁咧你個外賣就會漏咗好多汁落個袋度啦，係啦。佢話一個健全嘅外賣其實唔應該個袋係咁多汁或者咁多汽水。 我外賣自取食汁嗰啲咧，成日都係咁嘅喎。我自取咯喎，已經 係 佢都係漏汁嘅。 咁咪即係你唔啱咯，你喺度揈咯。 但我平時都 又起身又擺低，又起身擺低咯。 咁可能真係我嗌外賣唔啱咯，我要自己煮。 你應該要喺嗰度食，冇事咯。 你嗰度食啊，係啦。咁啊，祝大家就食啊食得健康啦。咁都係呢啲係一啲小部分嘅人嚟嘅啫，大部分都好好嘅。

咁佢入面呢其实都讲緊一样嘢呢，就係、是、话啊，其实每个人入面呢都有一个超能力，只係你激唔激发到。咁、你激发咗之后呢，你个超能力係真係可以帮世人啦，一系就害世人嘅。咁但係佢就讲緊每一个人都有呢一个嘅潜能。 有噶，同埋叻嘅嘢咯，即系睇下多唔多人识嘅啫。如果少人识嘅话，其实呢一个咧就已经可以叫做超能力。 啊，都可以咁讲。咁但系咧，另外嘅时候以前咧，我成日都会上网去揾一啲叫做坊间有超能力嘅人。咁我见识过咧，有一啲嘅片咧影出嚟就系讲有个男仔咧，小朋友定唔知小朋友定咩咧，唔记得。anyway， 一个男人啦，佢咧就即系个身体上面可以吸任何嘅磁嗰啲叫咩铁嘅嘢啊，好似磁力王咁啊。 系， 佢一焗咧，所有嘅磁根都会飞。晒佢嘅心口度嘅， 好危险喎、啊！咁样 系啊，即系如果只要吸咗把刀咁啊，大件事啦，系咪先？咁但系佢喺个演，即系一个表演上面，佢就做咗呢件事。 系或者有啲人咧，佢系天生软骨嘅、哦，即系我见过有一个表演，就系话佢可以缩到几细嚿。或者有啲人咧，好细微，可能未必有用嘅。啲手指功咧，平时咧，你咪咬喉啦，你试下搵另外一只手指啦，将第一节嘅时候咬喉。有啲人咧可以贴到自己另外一边嘅手指头。 好恐怖啊！ 哦， 我见到呢啲嘢， 我唔得噶， 系。 系咪全部都 得噶？ 我可以向前咬咯， 但向前咬都唔可以贴晒咯。 我呢个手指可以垫到呢度咯。 哦，我呢个好似我以前都得，而家唔得，而家越嚟越紧啊。 有啲人咧系唔知点解只耳仔软到咧，同埋长啊，因为长到佢可以下边嗰个耳珠咧可以摄喺个窿度咯。我有个 friend 系可以咁样。 耳珠 咁佢咪唔使戴耳塞咯？坐飞机咁佢点解唔怕嘈咯？ 都系噶，我可以提议下佢嘅。 塞完之后搵胶纸粘住， 系咯， 帮住系几好。 但系我系有一个嘅肌肉，因为啲神经或者肌肉嗰啲咧，我系喐眼眉，只耳仔会跳咯。 诶，得闲表演嚟睇，好有趣。 因为扯住根啊、 哦，真系得、啊， 成条根扯住佢后面，唔系个个都得噶，咁啱佢黐住咗嗰个根咧。 啊，或者系讲起根嘅话，有啲人卷到你，有啲人卷唔到你咯。或者可以卷做花型。 哇！我最近都即系同个学生咧，小朋友啊，咁咧，我最近先发现咧，原来唔系个个小朋友咧可以做到噶，就系、是、谷起个嘴咯。 我睇唔到，你而家戴口罩点啊？吓，唔系嘛？ 原来唔得噶， 做鸡泡鱼咁样吹胀。 我以为你讲咩？系啊，鸡泡鱼咁咯。 哦，我以前教唱歌都系，即系我教嗰啲学生咧，就系嗰个一招咧，就系唔知大家知唔知啊？就系呢个。呢一下咧，有啲人永遠都做唔到， 我做唔到 噶， 我做唔到噶，我吹口哨啊，頭先你嘅嗰啲我做唔到噶。 你試一次， 我做唔到噶。 有個方法噶，你試下揾你隻手指咧掂住你兩嘴角啦，跟住你就吹氣就做到。 啊，放鬆個嘴唇啊嘛，吹氣嘛。但係我有學生係點教都做唔到，因為其實呢個係 step one 咁滯，教佢三句佢都係做唔到就做唔到。 唔係，因為真係有啲嘢做唔到就做唔到。不過呢個小朋友咧，我教咗佢點樣可以。谷气谷到嘴咧，佢第二次真系谷到啦。我再俾多一个难度挑战，就将啲气咧全部谷左边，佢又系唔得咯，佢会歪咯。同埋其实呢样嘢唔系想笑佢，而系对于啲小朋友真系未必学到，即系等于我细个单唔到眼嘅。 系 你单唔到眼啦？ 要练噶。 你可唔可以单眼嘅时候左眼单右眼唔喐啊？嗱唔得，你一定系左眼或者另一只眼会震。 但一定会扯住嘅喎，系咪啊？ 唔系噶，有啲系单得好实正噶。 完全唔喐啦！其实差唔多嘅，但系都 feel 有少少震，要练多啲。 系啊，但系你呢个超能力嘅点咧？ 其实咧，我系想讲咧，有几样嘢咧系大家可能唔知道，但系好多人都做到嘅。第一样嘢咧就系、是、夜晚啦，完全熄晒灯咧，你系睇唔到其他嘢噶嘛？但系其实你睇到自己嘅手噶。 唔系、啊，我熄晒灯，我都睇到其他嘢嘅。 唔系，除非周围都有光， 你有夜视。 除非你封晒所有 系啦，你封到 嘅光 冇晒咁就真 完全封实晒。 咁呢个伸手不见五指咪唔成立咯？呢句 唔系，伸手不见五指又真系成立噶。因为我都试过， 睇到只手噶，仲系 睇唔到噶。伸手不见五指睇唔到噶， 睇唔到噶。你试下去郊外。 但系你会知道自己的手喺边咯？ 你试完话我知， 咁你梗系知道自己嘅手喺边啦！你真系搞笑啊！ 即系你冇咗视觉，但系你有触觉噶嘛？ 唔系，同埋你 嘅 人有你体感嘅有噶嘛？即系你合埋眼嘅时候，你会知道自己瞓低定坐喺度噶嘛？ 你唔会知道对方嗰五只手指喺边，但系你一定知道你自己嗰五只手指喺边。 系啦，即系呢样系你系一定有知感，有个触感噶嘛？ 系嗱，呢、這个研究咧就系话，咁呢个大学教授我唔知点解佢要专登做呢个研究啦。佢咧就系话，佢做咗一个手部同埋呢一个神经系统嘅感应能力嘅研究。咁佢发现咧喺黑暗中都可以见到自己手部嘅视像嘅图像， 即係視覺嘅圖像，即係你仲見到自己嘅手。 嗱 ，OK， 如果你話我係合埋眼喺漆黑一片嘅時候，你都完全諗得到你嗰個手嘅形態啊、動作啊、做緊咩，咁係合理嘅。 喂，我都有個超能力嘅， 即係呢個係一個觸感。 我喺所有漆黑嘅地方，真係封殺曬所有光源，我都可以知道我條脷喺邊。 哇！呢、這個真係需要研究喎、 啊。但係我想講。有啲人係冇鏡化唔到妝㗎嘛，有啲能力係你唔使對住鏡你都知道自己眼影喎、 哦。我得㗎。 有啲人係真係唔知㗎喎，佢話一定要對鏡佢先可以查到個嘴嘅唇膏囉。 即係飲醉酒唔可以行直線嗰啲。 唔係，睇下你要查啲 detail 位定係就咁捽吻我個嘴。咁你好似我咁查潤唇膏或者我只係查少少色，我知道自己大概點，我咪 feel 到個嘴喺邊。 係啊，即係呢啲你一定知㗎嘛。即係如果同 你 講 畫埋個咩嘴角啊嗰啲，咁你剔翻嗰啲咪難咯。 即係如果而家同你講啦，我俾把教剪你，你合埋眼剪鼻毛啊？你剪唔到噶、okay ，你一定你唔知嗰条毛嗰足感喺边嘛？ 咁系，即系好 details 嘅嘢，其实大部分都做唔到嘅。但有啲人系，我觉得系特殊能力嚟嘅。 但阿毛嗰个系要研究一下，即系你要个教授你话俾佢 听。你同佢讲，哇，原来你几时伸咗出嚟？几时喺个嘴入面？ 系啦， 好难嘅。 原来有口水嘅，咁你都要知咯。好得意。 OK， 除咗呢样嘢之后，仲有两样嘅，睇下觉得 O 唔 OK， 咩 make sense 啊？第一样好快讲啦。第一样嘢，其实咧，你系可以听得出。究竟而家倒緊嘅係熱水定凍水？ 呢、這個神奇喎、 啊！即係你個聽覺你係、啊、你係分到嘅。 因為熱水重啲， 因為熱水沸騰嘅聲音同埋你凍水沖落去其實唔同嘅。另外咧係因為你個腦咧，你平時你成日聽到聽慣咗，你會記住咗哦，原來熱水沖落去 係 咁樣。 嗱，睇住先，熱水沸騰嘅時候，你係講緊啲水應該係熱到噚噚噚噚噚倒落去，咁你噚噚噚噚倒落去，梗係知係熱水啦。 同埋凍水聲係唔同咯。 咁如果你噚噚噚噚倒落去嘅時候，咁已經係知道係熱水，因為你噚噚噚噚噚啦，你知佢滾。 咁你就係記住咗個聲咯。 唔係啊，我覺得係因為你倒嘅時候個次序都唔同。因為如果你熱水嘅話，你硬係你隻手倒落去，你會小心啲，即係或者人哋倒落去個杯都會小心啲、 嗯。 而凍水嘅話，你會倒得澎湃啲嘅。 嗯， 你明唔明我咩意思啊？系因为你会冇咁多顾忌嘛，即系就算唔系你倒，系人哋倒都好啦，都会大力少少倒落，你咪听到倒嘅声音唔同咯。 咁呢个就系《读心神探》入边讲，系靠嗰个对方嗰个动作，你会知道佢嗰个嘢系乜嘢咯。 系、嗯，但系其实你唔系天生就知嘅，即系有啲嘢可能系 除非佢个热水系录你咯，咁你真系第一时间知咯。 好惊啊，弹开！咁啊，另外除咗呢一样嘢之外咧，讲多一样啦，就系好快嘅啫。其實咧有一個研究發現咧，你係可以透過嗰啲汗味咧影響另外一個人嘅情緒。 哦，即係你極臭會令到嗰人好嬲。 唔係，你流汗嗰個人好開心咧，聞咗你啲汗嗰個人都開心啲嘅。 哦、真 系 噶， 系啦，嗱， 即 系 开心会影响到人， 有 多分， 嗱，系啊，男仔女仔，即系男 个荷尔蒙系嘛， 系啊，唔同噶啦， 系啦， 讲过， 嗰、那个研究其实系讲，另外一个有一个研究咧就系话，佢揾咗12个健康嘅男士啦，跟住收集咗一啲汗水嘅样本，然后俾嗰个女士度闻啦，结果咧嗰个女士闻过之后咧系可以表露出嗰个汗水捐助者流汗嘅时候嘅表情嘅，咁、 啊、 但系当然啦，呢、這、一个仲需要更多研究嘅 support 啦， 下个礼拜俾啲汗你闻下。嗰日开唔开心？ 你储定先喎、 啊，我储定等你、啊、 我带个樽俾你啊！ 好啦。 孤单的歌令我失神，迷惑里抖震，只得一片黑暗。常逼近，喧哗声中通通快乐泡影。你可穿命运，偏偏找到你。上人潮全然是你漂亮晚妆孤单抹去烦恼不见愿同途仰望心即使很细记得有空位任你安躺悠长岁月带着你闯荡四方灯火处处为你的光最成盼望、哦、不懂沟通太似小孩，其实要倾诉，但不知要怎讲。 想待，差一点委身于这闹市中，自信都崩解。身是泥泞，仍然像你美丽塑造。 送给大家是阿飘林奕康的孤独的对岸。五点钟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寻常事，认真做啊。 爆炸品处理货人员在场处理，目前正在炸弹附近堆放沙包，现场所见厚德里已经封闭，已经封锁，附近有几架消防车和几个警员驻守。至于石刻庙外司徒拔道一带的行人路亦都已经封闭，庙内的信众正逐步疏散。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本港今日天气温暖，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26度或者以上。本港地区今晚同听的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沿岸有雾和一两阵微雨，听日相当温暖，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1至28度，吹微风。展望随后的一两日稍凉，下周中期有几阵雨，早上清凉。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洛麟街嘅中线咧，较早前曾经有意外噶，意外事故啱啱清理，咁但系一带嘅交通仍然都挤塞，车龙排到近太子道西。就系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洛麟街嘅中线，较早前有意外，而家龙尾咧都去到近太子道西。之后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黄泥涌道因为有突发事故，而家去轩尼诗道方向，近住湾仔帝盛酒店嘅慢线仍然系封闭噶，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北行嘅间歇性封闭措施就已经取消。红隧嘅九龙入口咧，而家都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方面，在港岛南区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仍然挤塞，车龙排到近寿山村道。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近白沙湾码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象鼻山路落车愉景新城去屯门。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27，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6:44。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独后驾驶无论有没有影响你的驾驶能力都是违法的。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全家积极，同心抗疫。 细佬，你都有今日啦。 阿妈叫你今日洗厕所。 唉，收到。 千祈唔好求求其其攞水冲下先、啊。 阿哥，我又点会呢？我一定会用1:99稀释漂白水清洗座厕、浴缸同埋洗手盆嘅。 嗯，咁金属表面啊，唔可以用漂白水嚟抹嘅话，又应该点做呢？ 可以用 70% 酒精含量嘅消毒火酒去抹，之后咧再用冲水试清洗。啊，哥哥啊，我都要提你一样嘢、啊。 你想提我咩呢？系咪提我试啊？ 系啦，提你试嘅时候咧，避免病毒传播，冲厕之前咧就一定要冚埋厕所板，咁就可以防止冲厕嘅时候气流将细菌冲至6尺外，污染厕所内嘅其他物品，例如我咁样啦。 哦，咁紧要嘅事啊，唔单止我哋两个啊，所有人都应该记住啊。 好嘢。好嘢！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大大地。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 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好啦，今日呢个港珠特工队咧就系我出题啦。不过同你讲咧都系息息相关噶啦。近排咧，头先我都讲咗，即系之前都讲过啦，就系讲话喺呢一个嘅防菌嘅时候咧，大家最怕一样嘢就系厕所嘅菌，系、咪？ 系啊，因为咧以前如果冇乜特别嘅疫症嘅时候咧，厕所板我真系屋企常开嘅。咁、但系而家咧就知道啦，因为好多嘅片啦，亦都话俾大家听，形容俾你大家睇，大家睇啦、就一冲厕嘅时候，其实有好多菌咧喺嗰个洗手间个厕所里边涌出嚟噶嘛，咁有机会嗰啲菌就会沾到你可能洗手间牙刷啊、毛巾啊咁、样。 我睇过条片啊，仲要系好大量添啊嘛，超多啊嘛，涌出嚟嘅系。 系啊，所以除咗咧马桶之外啦，原来我系冇谂过喺周边即系嗰个水渠嗰啲咧，即系譬如你洗完厕所系啦，洗完厕所之后会中间个脚板嗰度有个窿啊，铁窿咁样嘅物体或者有个窿啦，原来嗰啲嘅窿咧要每一日都去啲水落去嘅，冲一冲走嗰啲菌，或者冲一冲走嗰啲空气， 同埋嗰啲曱甴都喺嗰度爬上嚟。 系、啊，其实都几惊，因为咧以前细个咧真系好少洗厕所噶。 嗯， 系啊，我屋企应该 有咩？你大个洗得多咩？ 少啲咯，平时好少俾人。 咁有咩分别啫？你细个又洗得少，大个洗得少。 而家洗得多咗啦，因为以前屋企有姐姐嘅话咧，咁系佢洗噶嘛。自从冇用姐姐之后咧，就冇人洗啦。跟、住可能有一年都冇人洗。 所以你就发奋图强啦，赚多啲钱请姐姐啦嘛。 都得，唔系而家自己洗住先咯。 啊，今个星期同你讲呢个啊， 港珠的百科全书，厕所、洗手间呢啲名字你都听得多啦，猪厕你有冇听过呢？中国古代的厕所通常都是设在房外面的，有些还会跟猪栏相连，所以他们就叫做猪厕了。猪厕的出现就是因为当时有民居是利用厕所的排泄物去到养猪，希望可以节省一些饲料的费用和生产较多的肥料。而猪厕最先是在黄河下游出现的，随着人口的迁移，将这个猪厕传到去南方。 就系同你讲厕所嘢啦，喂，猪厕我都系，哇，一睇嘅时候，喂，好神奇，我都未听过， 好似人名咁， 系啊， 猪厕所， 猪厕系啦，因为佢系讲紧咧以前嗰啲人咧，大家都知道啦，我谂翻呢样嘢就系咩咧，我翻乡下，我发觉又真系，个厕所好中意喺一个鱼池啦，或者喺一个猪栏隔篱嘅。 系，因为攞翻啲养料嚟做， 系啦， 佢粪便做养料嘛。 系啊，你排乜咧，佢就喺嗰度就俾佢哋食咯。咁所以咧，佢就话原来古时嘅人咧，点样叫猪厕啊？猪厕就系因为佢哋要做呢件事，就是、希望可以自给自足咯。咁你食饱咪屙屙完咪俾佢哋食咯。咁最后你食翻佢咯。 系啦，猪系一只猪嗰个猪字嚟嘅。 系啦。 哦，其实都见好多。有时咧去嗰啲荒山野岭嗰啲村落或者喺外地啦，好多时个厕所就系起喺个池塘上边，即系你一去完 ，boom， 其实佢就直接跌咗落啲水度。 哦，系啊， 我其实我初头系谂住系方便嘅啫，呢一样纯粹系，我谂唔到原来系呢个养分循环嘅系统嚟嘅。 系啊，所以以前咧，即系翻乡下嘅时候咧，我老豆成日都同我讲嘅，佢话仔，我以前就喺呢个荷花池啊嗰度咧就游水玩噶啦，大个就唔敢去啦。 因为知道， 因为下面原来全部踩嘅咧都系啲成村嗰啲勃勃啊，系啊，所以佢就话而家唔敢啦，即系唔敢落去啦咁样。咁但系嗱，今日咧同你讲啦，即系永远我出题嘅时候都有三个题目咧，就话俾你听。咁究竟你估下咧边一个石阵？今次咧都系唔例外嘅。咁啊有几样嘢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呢、這、一个咧其实就系话。原来在过往呢、这个知识性就是这个真的。就是说呢在世卫里面呢他们有统计过原来人生里面呢去厕所的时间人生啊一生里面、你估去了几耐厕所加埋。 几耐厕所啊、看我们每一次在厕所里面做些什么的。就是 正 是计去那下 好吗 正是计去那下没有在厕所玩的。 冇睇厕所玩咩啦？ 去厕所玩咩啊？你 喺厕所入边玩咩啦？ 手机咯， 即系你话突然间你去厕所就做第二样嘢咁啊，帮唔到你啦。 兴致到 系啦，系突然间 玩翻架， 摸起咁样， 系啦， 玩个厕所板拆出嚟闻下咁样，即系帮唔到你啊。但系讲紧即系大小二便。 哦，应该有两三年嘅。如果假设有一百岁 人系嘛， 一生入边 一世人两三年咁少。坐底去咗十年啦，系嘛？ 咁啊，冇咁多系嘛？我当一个人平均八十岁，如果十年嘅话，系超过一成噶咯，超过一成。 我记得我做过一个资料搜集，有讲过咧，英国嘅一个调查嚟嘅，平均办公室嘅人咧，翻工系就咁翻工嘅时候啊，去厕所每日系去咗半个钟定九个字，我唔记得咗啦。 系 好定系过一个钟，我唔记得咗。总之系都多嘅。 我觉得平时我应该一个钟头去一次到啦、你哋系咪差唔多？ 一个钟头去一次，我又冇，有时候我可以半一日可能去三次嘅啫。 一日去三次， 你要饮多啲水啦。 每六小时去一次， 你太少水啦，饮得。 系啊，可能我真系饮得好少水。 会有肾结石噶。 而家我都饮得多咗啦，通翻好多。 计条数， 少咗石啦， 少石。 我当大咧系七分钟左右，七至八分钟，八分钟。 哎呀，我大坐好，我坐好耐噶， 我坐好耐噶。 我厕所可以坐一粒钟嘅，譬如睇剧啊，煲下戏啊。 咁我又冇嘅，我会脚臂嘅。 我一路按摩咯。 我脚臂我会起翻身噶啦。 我一路坐一路按摩。 你先至系王子 喎。 嗱，我当十五分钟啊，好唔好？ 阿乐都唔系好公子啫， 我系天王 啊。又要斗做乜嘢啊？ 好啦。嗱，我一日去五次少嘅， 廁所之天王 係啊，我要做廁所天王。 嗱，即係每日咧係廿分鐘花喺個廁所度咯。咁每廿分鐘佔一日嘅幾多成啊？ 你未計啊？ 你唔係啊？你講去廁所， 等先。 唔係佢話佢花 你去 廁 所大嘅七分鐘係咪？ 唔係大嘅係十五分鐘。啊、我当十五分钟啦，即系平均。 你去细你去七分钟，你冇嘢系嘛？ 每日五次，每次一分钟， 每日五次，每次一分钟。但你头先讲七分钟， 即系你 逗留 喺厕所一分钟。 唔系，即系嗱，我大系十五分钟，跟住我每日去五次，每次一分钟，咁十五加五系咪二十啊？ 但你肯定你自己每次细嘅系一分钟就即刻 sharp 停？ 我哋下次计时啊。 咁好难讲。 你唔使洗手嘅咩？ 一 你唔使休裤嘅咩？唔使生拉链嘅咩？裤链嘅咩？ 你真系好急促啊！呢个位城市人， 我 你计计埋埋，即系平均三秒嘅啫，你都要饮多啲水、啊。 嗱，我谂佢呢一个咧，佢意思就我讲紧世卫呢个调查咧，应该真系去厕所，即系讲紧你系坐喺度去啦，你企喺度去啦，嗰 moment， 而唔系同你讲话喺厕所入边，我理得你洗手啊、蒸头啊、煮饭啊，都唔关事嘅，就用得去厕所个 part 啫。 唔系，所以就系话佢三秒去个细嘅。我头先就佢一分钟，我帮佢扣。 咁可能佢又好似我咁饮好少水咧， 三秒 滴滴仔嘛， 我唔想知。 哦，咁啊系， 真系唔使好耐。 嗱，阿莫就估十年， 系啊， 阿乐 咧。 如果我当每日半个钟，我估 对咪啊？ 我估每日半个钟，我会每日每系一年， 一年 一年。 师培咧，两三年。 抄我哦， 你头先话两三年咩？ 我头先 你话几多？ 好似一两年啊， 一两年。 而家我决定加多啲， 几多？ 要五年， 五年，全部都错，本来你啱噶啦，三年啊， 哦， 佢话总数原来得三年啊，因为嗱，所以我先同你讲，佢应该呢个调查唔系讲你喺厕所入边几耐，而系你去嘅过程有几耐。咁你讲真，你讲我哋嗰啲话要去厕所坐一粒钟个煲剧嗰啲啊，你真系去其实系好少时间啫嘛，你点会真系坐咁耐啫？ 都系等嘅啫。 系啊，你干晒啦喺入边个皮肤，咁所以你就变咗喺入边，其实系三年时间嘅啫。 咁多噶，原来。 人生有三年， 三年啦， 个厕所一定唔可以太细。 好啦，而家三年咯，三年之后咧，我转头翻嚟再俾大家快估一下，好冇？ 好。 知不知道爱就是出路，知不知道天色多美好，专心一意地倾诉倾慕，打着暗号，可不可以你泪让我抱，可不可以在半空封锁，借给你住我的爱土，甜蜜最好开始，开始有心跳，开始世间烦扰忘了，好风景不少，开始飘飘然地表恋爱精兆，才相识头一秒，知道自己找到了。 送俾大家系伊人陈卓妍嘅正式开始。 相不相信爱就是等待，相不相信日子很精彩，天天等你想跟我进爱，漂入爱海，打不打算做食平时菜，厨艺为你铺满台，在我世界之内随地喝彩，开始开始有心跳，开始世间烦扰忘了，好风景不少，开始飘飘然地表恋爱的笑，在相识头一找到了，避过世俗的街条，培养爱情的幽妙，幸福明白了，开始开始有心跳，时候到时有分晓，哦哦，好风景不少，开始 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好啦，嗱，事不宜迟啦，同你讲啦，第一个就系发生喺英国噶，咁啊，英国咧喺1840年嘅时候咧，咁啊，因为咧原来当其时系人类嘅排泄物啊。喺即系屙完之后啊，就直冲咧，冲到去附近嘅泰晤士河。咁所以咧，当其时嘅居民咧系好惊，因为你都知道啦，粪便入边系可能有啲菌啦，咁、 啊、 然之后好多传染病啦， 臭啦， 臭啦。咁所以咧，及后咧，佢哋咧就做咗一个嘅排出系统，即系令到引导啊，将嗰啲便便啊。有咁远推咁远嘅 哦，即系排，总之唔喺自己隔篱啦。 冇错啦，咁啊，希望咧令到嗰个卫生环境咧系更进一步。OK， 呢个 A 啦，咁好啦，嚟个 B 啦。B 咧呢一个咧亦都系嚟自英国，不过再早期啲啲。咁啊呢一个咧去到呢个1810年嘅时候咧，当其时佢有一个嘅厕所工匠。咁啊，厕所工匠咧有一个丰功伟绩，令到成条村嘅人咧都觉得佢劲嘅，就系、是、因为佢做厕所噶嘛。咁、佢做厕所，佢做嗰啲厕所咧，唔系我哋平时嗰啲马桶成，而系做一啲类似夜香壶啊。 哦，即系有个壶，里边装便便嘅。 系啦，咁你咪去便便，咪喺嗰度去咯，咁样。咁佢就话咧，嗰阵时佢劲系咩咧？贵格有艺术家脾气，佢用一个打烂一个， 吓 屙一个啦。然之后咧，佢就会打烂佢，但系佢点样去控制入边啲菌？因为佢自己地方嘛，烧咗佢， 哇， 攞火烧，咁因为佢啲陶瓷嚟嘅啫嘛，咁咪烧咗佢咯。 燒咗佢之後咧，佢就即不停做呢件事，就流傳到後世，成條村人咧都知道哦，勁我呢個藝術家。好啦，呢個係 B。C 咧就係咩咧？喺呢個1917年嘅時候啊，呢個法國嘅藝術家咧又做另一件事啦，就係將佢嗰啲嘅現成尿兜啊，就簽個名，就話呢個係藝術品。咁、 啊、 當然啦，惹嚟好多嘅爭議啦，又唔係你整嘅，你簽個名啫嘛，你攞個現成嘅就嚟簽啊，咁樣跟住好多爭議。但係另一個同時係咩咧？令到好多人就覺得哇，犀利呢個藝術家，變成一個概念藝術。概念藝術呢個字喺當其時唔 hit 嘅，但係佢做咗呢件事之後，令到好多藝術嘅人士就覺得啊，呢、這個又真係一個幾特別嘅藝術品。你冇諗過一個咁現成嘅嘢，佢係藝術品噶嘛？但係佢就攞咗嚟變成一個藝術品啦。 哦， 咁究竟 A、B、C 三個邊個先係真嘅咧？ 后边两个都好奇怪啊 ！C 系真嘅， 我拣 C， 唔知点解我啲印象好似听， 因为你有艺术家嘅脾气， 我冇 公子啊嘛， 佢成个人有艺术家嘅气质 啊，犀利！ 佢而家签个名，我即刻攞去买， 犀利犀利，买唔买得出咧？就未知，就未知， 我自己摆翻10元卖咗佢 ，OK， 或者想裱起佢， 系 啦， 摆喺直播室俾人睇， 真系 系 OK， 写住我俾咗10元。 呢件真系藝術品啊！ 我覺得 A 係真嘅 ，A 係真嘅。 聽落去呢一個似係最實嘅料咯，又埋地方名喎、 啊。OK， 咩啊？ 太唔自豪嗰、那個 係咯、 即係將條河引嗰啲漸變去、 哎。我頭先已經講錯咗，應該一個係假嘅，唔好意思，一個係假嘅。 即係你而家 即係以上我有 A， 又而家有 A、B、C， 有一個係假嘅啫，其餘兩個都係真嘅。唔、 okay、 好意思，我講錯咗。 咁啊，我估我都係估 C 係假咯。 哦、C 係假， 係、 okay、 啦， 我 覺得奇怪。 B 是假的，即是敲烂啲尿壶是假的， 敲烂尿壶假 的。我觉得 A 是假的。 诶、诶，咁平均嘅大家。 但灯啊，节目点做啊？就咁啊嘛。 喂，老实讲啦，做马唔使讲出嚟 嘅， 做马唔好讲出嚟。好啦，最后答案 A。 阿乐是真的，唔系阿乐是啱的 都话佢系艺术家嚟噶啦， 犀利啊！ 知道啦， 快啲签个名俾我。 系啊，因为咧打烂尿壶嗰个咧系冇呢件事嘅，咁、但系大家就觉得喂 C 嗰个好荒谬、啊嗯，但系唔好意思啦 ，C 嗰个系真噶。咁、但系咧另一样嘢咧，原来喺2007年嘅时候，一个美国嘅医学杂志入边啊，咁啊请啲读者咧帮手投选咧喺200年嚟入边最重要嘅医学里程碑。医学里程碑有啲咩喺入边咧？第一抗生素啦，第二咧就系盘尼西林啦，第三咧就系有嗰啲咩麻醉药啊，成啊，后屘出咗避孕药啊咁样啦，我呢啲就丰功伟绩啦，系咪？ 系。 但系最多人投选嘅竟然系厕所。 吓？ 点解咧？因为厕所解决咗好多疾病。 哦。 以前啲人点样去？可能真系周地嘅啫嘛，哎好急啊，咁样去噶啦。但系佢话走咗厕所呢件事之后咧，令到好多人懂得卫生。就算不懂得卫生，他都会知道那个位置是不能健康生活的，因为那里就是不卫生了，还有很多疾病那个位置都很多的，所以他们就说哇，原来即最丰功伟绩的医学世界呢，在里面厕所是排第一的，是最多人选的。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印度的女性呢，原来很早期的时候呢，他们的择偶条件是一个选择而已， 一定要家里有厕所。 Yes， 就是说原来他们嫁的时候是一定家里有厕所的男人他们才会上 嫁，因为他们说个厕所是代表着他家里有钱，要有钱人才会有厕所的。 是啊，所以其实原来厕所有很多这些东西的。另外最后一个就是讲日本，日本其实最令人觉得厉害的鼓舞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厕所版，可以有暖气啦，有喷水啦， 仲有 清洗， 你屙大嘅时候， 帮你有音乐啦。跟住佢话呢个系最伟大嘅发明啊！咁啊，所以大家喺屋企用嗰个马桶嘅时候都镜石啲，其实帮你好多，同埋佢系医学界入边好劲嘅一件事啊！ 追不到太阳，等一个结束，借住新的扑空，愿望归于朦胧，绝望之生了惊恐，逃出生天那里止痛，当天的小孩童 怎么逼迫到失控，难挡的枪炮亦要碰，谁同进退，谁人怪罪，谁曾写空中景致怎么去，我若有泪不说羞耻畏惧，但却害怕灵魂粉碎，来来去去何时会累，沿途走几千公里怎么退，这夜春睡发梦都很顾虑，梦到尽处谁容许我撑下去，悲伤太滚常，天空有怪响，静默竹土无恙，愿望归于朦胧，绝望之生了惊恐，逃出生天那里止痛，当天的小孩童怎么逼迫到失控，难挡的枪炮亦要碰，谁同进退，谁人怪罪，谁曾写空中景致怎么去，我若有泪不说羞耻畏惧，但却害怕灵魂粉碎，来来去去何时会累，沿途走尽处谁容许我撑下去， 送给大家是 Kala 的进退。五点半新闻之后呢，继续会有陈俊士认真做的慢动作，转头见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本港今日无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确诊个案维持94宗。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目前有10个去过北角福慧精舍佛堂的人士确诊，另外有4个相关密切接触者确诊，他们没有到过佛堂，相信在家中受感染。他又说已经接触263个去过北角福慧精舍佛堂的人士，其中33人曾送到医院，当中尚有一人未做化验，另外有38人要到检疫中心，其他就接受医学监察。医院管理局总行政经理何婉霞表示，在过去一日接到48宗怀疑个案，有3个病人出院，目前有1个病人情况危殆，3个病人情况严重。南韩再新增219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即是单日新增813宗，累计3150宗，死亡人数增至17人，新增的死者是一个患有糖尿病的77岁男子。当局说周末是防止疫情传播的关键，敦促民众留在室内，暂停参与宗教活动和集会。另外，当地出现首宗出院之后再度确诊的病例，一个73岁的女患者在月初确诊之后，在上个周末被诊断为康复可以出院，但前日再度出现病征，之后被验出对病毒呈阳性反应。当局指女患者自出院之后一直留在家中隔离。韩联社报道，当局表示新天地大邱教会信徒确诊感染比例极高， 預計大邱地區確診病例在幾日之內將會持續增加。跑馬地厚德里一個地盤發現一枚懷疑戰時炸彈，爆炸品處理貨人員在場處理，目前正在炸彈附近堆放沙包。現場所見厚德里已經封鎖，附近有幾架消防車和多個警員駐守。至於石刻廟外司徒拔道一帶的行人路亦都已經封閉，廟內的信眾正逐步疏散。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到訪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楊潔篪會談，討論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借越國事訪問日本的準備工作。共同社報導，安倍表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感染擴大，導致部分準備會議推遲，兩國關注疫情影響的同時，將延期訪問都列為選項。報道說，中國推遲下個月初在北京舉行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計劃今個月召開的兩國副部級磋商等多個會議亦都延期。外務省官員表示，如果首腦會談談不出成果，訪日延期在理論上是有可能的。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天的天氣預測，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沿岸有雾同一两阵微雨，听日相当温暖，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1至28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嘅一两日稍凉，下周中期有几阵雨，早上清凉。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都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在港岛南区香岛道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来回方向交通都是繁忙。今日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亚街路街桥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车龙排到近白沙湾码头。反方向普通道出九龙方向，近住万年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惠民路回旋处。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码头围道因为有爆水管，码头围道去九龙城方向近住佛光街的中慢线仍然是封闭。现在车辆沿住码头围道去九龙城方向暂时不能够左转入佛光街，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的指示。九巴路线 7B、8、41和45现在都是需要改道行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象鼻山路落车愉景新城去屯门。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不要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的司机发出告票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二台通识60秒。种族歧视条例嘅目的系要保障所有人士，唔会因为佢哋嘅种族而遭受歧视、骚扰以及中伤。根据条例规定。基于某人的种族，包括肤色、世系、民族或者人种而歧视、骚扰及中伤对方，即属违法。种族中伤是指藉公开活动煽动大众基于某人的种族而对他产生仇恨、严重鄙视或强烈嘲讽。任何涉及威胁伤害某种族人士的身体及财产的种族主义煽动行为，都被视为严重中伤，属于刑事罪行。平机会呼吁社会各界都要秉持和而不同的精神，继续维持香港固有的核心价值，包括尊重不同、 和宜共用，以和平与理性的方式表达意见，亦要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角度出发，不应该以粗言秽语去评论或者中伤他人。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六十秒。 サイクロンジョーカ ー。真実はいつも一つ。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不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住落嚟，子龙同你一起继续探索 慢动作。 慢动作子龙咧嚟到旺角啊，咁啊喺旺角市中心里边其中一个商场啦，就见到咧有好多唔同类型嘅猪仔。咁啊，话说之前情人节啦，我喺呢度行过嘅时候咧，都觉得好得意噶啦。咁啊，于是咧细心一睇底下啦，就系 Lulu 呢一个系列，咁啊喺商场里边有好多唔同嘅展品啦。咁所以咧，我就特登啦捉嚟啦两位喺呢个 project 嘅负责人啊，就同我哋倾倾偈嘅。Hello Wilson， 你好，大家好，我系 Toys Europus 嘅 Wilson， 仲有 Kareem。 Hello， 我系 Toys Europus 嘅 Kareem， 大家好。 听到 Toys Europus 啦，如果大家冇记错嘅话，好耐之前咧，我哋都做过啲访问啦，就系关于一啲头雕啦，咁然之后又做过一个访问，就系关于一啲朗胶啦，特别系啲同外国嘅 artist 合作啦。咁嚟到呢一集咧，讲紧嘅 Lulu 咧系咩嚟咧？其实就一只猪仔嚟嘅。咁啊喺上年四月前后度咧就诞生，咁啊就系用一个核弹嘅形式推出。咁啊眨下眼都不足一年，已经同商场合作啦。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呢只 Lulu 嘅受欢迎程度啦，同埋啦佢嘅诞生过程咧？ 其实 Lulu 咧，佢系一个中国嘅一个设计师啦。 咁佢本身系做开一啲毛冷毡公仔嘅手作嘅。咁佢自己亦都有开班去教人做呢样嘢。咁讲紧应该话旧年年初咧，咁啱旧年就系猪年啦。咁我哋都睇到佢上网上面咧有一啲圖片咧，佢自己嘅毛冷毡嘅豬仔咧，一啲相，咁我哋就覺得哇，好有趣嘅。咁變咗咧，睇下喺呢個潮玩界嗰度咧，可唔可以帶俾一啲粉絲一啲新嘅衝擊啦？因為之前其實大家都做開design toys 都有唔同嘅角色咁樣，咁我哋都嘗試去同佢去夾，睇下有冇得可以大家去合作去做呢隻豬仔出嚟啦。咁當初佢嗰個演變咧，就係咧佢將嗰幾隻豬仔放咗喺個午餐肉罐嗰度。咁呢張相咧，其實帶到俾咧出面好大嘅迴響嘅。咁所以我哋就合作推出咗呢個豬仔嘅盲盒同埋罐頭午餐肉罐嘅豬仔盲盒咁樣咯。 呢個就係我印象中我第一次接觸 Lulu 嘅時候嗰個玩法，因為即係好多時候我哋抽核彈啦，或者所謂盲盒咁樣抽啦，咁通常都係啲紙盒包裝嚟啊嘛。咁我今次就即係嗰一次咧，就擺咗一個午餐肉嘅鐵罐裏面，即係大家都知道綠色嗰罐啦。咁然之後仲有隻豬樣喺度噶嘛，咁啊換味好濃啊！咁而一打開嘅時候咧，呢一隻即係粉紅色嘅豬咧，個感覺又可愛之餘咧，我都覺得係比較有温度噶，即係同平時我哋抽嗰啲核彈係有啲唔同嘅。咁啊，係佢 inspiration 你哋，然之後你哋將佢成真神物化，定還是你哋都有好多唔同嘅諗法，然之後再 counter proposal 咧？ 咁喺製作方面，其實我哋見到一隻豬嘅時候咧，我哋覺得本身個市場反應已經非常之好。其實我哋要諗嘅咧，就係點樣將佢用朗膠嘅方式去完全還原佢出嚟啦。咁當中我哋諗過好多方法啦，咁啊有機會係用好多會唔會可以用其他物料去取代啦，或者各樣啦。咁但係最後咧，我哋 諗到一個方法咧，就係用咗直絨呢個方法。咁因為直絨咧，其實響生產嗰個技巧上咧，其實佢有啲限制嘅。咁當然可能有啲唔同嘅顏色底下咧，佢可能未必咧會做得好，還原度好高。但好好彩咧，咁啱Lulu 豬咧，佢係個顏色咧同個直絨嘅配搭咧係非常之 match 嘅。跟住我哋仲用咗即係同廠去做咗一輪嘅溝通啦，用咗直絨嘅方式啦。咁其實直絨咧本身生產上咧都好多困難嘅，包括咧可能佢嘅損耗度好高啦。可能舉個例子，你可能做100隻咧，可能有10隻、20隻咧已經係唔用得，因為可能當中咧會有好多瑕疵啊。咁我哋要為咗令消費者見到件事係最完美嘅底下，所以我哋當中咧都做咗好多 QC 嘅工作咁樣。咁希望係做到還原度係最高嗰個產品咯。 呢度我想問多少，佢點解直絨個損耗量大嘅咧？係因為要貼落去啊，定還是係因為隻豬仔嘅弧度啊，定還是係乜嘢令到個影響咁多咧？係 因為咧，其實做玩具生產嘅時候咧，我哋有經過好多個步驟啦，嗱，包括可能係要製作朗膠啦，咁要上色啦。咁喺一般情況下咧，譬如去到上色階段，咁你基本上就檢查冇問題，咁等乾包裝咁可以出貨。咁但係直絨呢個階段咧，其實佢就係喺上色之後去製作嘅。咁最唔好嘅地方咧，就係直絨咧，原來你只要發現有問題咧，佢係冇辦法咧去回顧，即係回到去上一個步驟。譬如好似上色，如果你有問題咧，你可以洗一洗啲顏色，跟住再上過啦。咁但係直絨原來你有問題嘅時候咧，基本上你係成隻公仔咧係唔可以要噶啦。加上我哋而家出阿胎響潮玩呢個界別裏面粉絲對產品嘅要求咁高嘅時候咧，依方面咧其實係個成本咧會帶嚟好大嘅差別咁樣。 原來係咁嘅，咁但係調翻轉頭，亦都因為呢一個嘅諗法啦，我覺得呢只豬仔咧摸落去啦，好似真係有温度咁樣，同埋個質感咧係幾舒服噶。咁啊，亦都可能係因為呢個關係啦，我發現咧喺你 Facebook 啦，好多時候大家留言咧都唔係討論幾多錢啊，兩盒 piece 嗰啲咧都唔係呢啲係嘅。咁啊，係咩咧？就咁齋 tag 對方，或者可能齋 tag 朋友，係啦。呢個係另一個連鎖反應嚟嘅。 係啊，因為我哋都好即係如果話拍拖嘅朋友咧，都會好大部分好中意用豬嚟形容另外一半嘅，即係話豬豬啊、傻豬啊，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咧我哋出咗 post 之後咧睇到嗰個連鎖反應，睇到啲人留言嗰個 reaction， 咁都其實都幾 surprise 嘅，因為正常如果你睇到其他玩具咧，都會大家都會問佢點樣買啊，咁原來佢哋第一句就係、想話最想係話俾另外一半聽，哦，原來呢個真係好似你咁樣，其實都幾窩心嘅成件事。 女语言大发现，叫 BB 猪猪几多百遍，似个幼童在表演，说千句甜言谁没听见，哼咕咕我太讨厌，通通黐晒线，爱女年龄骤变，甜言蜜语全部给 BB 沉淀，院里照常在放电，每天每晚要晒米全面，世界变形面对面，个天要塌要仍会看见，猪猪嘴我自收线，通通黐鬼晒线，全城人都发癫，在我面前我走去边，我又要一个人望见几百人，为了所爱可以不做大人，我被你激到晕，但我心也恨，为何恋爱可叫事入变更，成熟亦想打蜜运，能回复 BB 身份，其实我仍望有一个情人与我合衬。 咁亦都因为咁就令到你哋早排就同个商场有个情人节活动啦。 係啦係啦，我都講一講今次個活動啦。其實今次即係好開心可以同商場做到呢個project 啦。咁同埋我哋都咁啱係情人節 咁 Lulu 今次其實係化身咗獨角獸。咁點解會有咁嘅 idea？ 就係希望利用呢個獨角獸愛情比較神秘啲咧，係希望等就算未拍拖或者拍緊拖嘅人咧，都可以喺茫茫人海之中可以揾到自己嘅另外一半啊！ 我信我注定有他，我信空想創造神話，獨角獸也會找得到，只不過兜兜轉才碰見吧。這世界沒有他，我要親手創造神話，在結尾我會很快樂，路上雖有風沙，人如卻創造不用怕。 咁同埋商場今次都製作咗有好多唔同嘅打卡點，去俾啲朋友去影相啦。咁其實同朋友又好啊，同情人又好啊，都可以喺商場唔同嘅景點可以同到唔同嘅 Lulu 嘅打扮咁樣去影相咯。 我呢個都有趣啊，因為好多時候豬就係一個豬樣啊，即係好少人會突然之間諗到將佢變成一隻獨角獸噶嘛。 係啊係啊，咁我哋亦都唔係話好想咁單刀直入，即係例如情人節就係花啊或者係心心啊，咁俾人哋有一啲好似神秘啲嘅感覺咯，同埋始終佢肥嘟嘟個造型咧，如果變咗隻獨角獸咧，其實都幾可愛嘅，我哋出嚟個反應都幾好嘅，見到。 咁呢度我都想問多少少，因為好多時候做玩具啦，特別朗膠啦，好講求佢嘅造型啊，佢嘅動態啊。咁特別今次呢個 project 啦，係 IP 嘅模式啦，咁就會同呢一位國內嘅 artist 一齊傾。咁好多時候係你哋諗咗啲 idea 一啲橋啦，然之後揾佢去畫出嚟啊，定還是我哋做咗一堆，然之後咧先再揾翻佢攞翻呢個授權，個過程係點樣？ 去經營一個IP 一個造型啦，轉換到去玩具產品啦，其實有好多唔同嘅模式嘅。咁當然喺呢一個潮玩嘅界別，有好多唔同嘅公司都帶咗好多唔同類型嘅新人去製作成一個玩具產品，而去佢喺個市場反應都非常之好啦。咁喺我哋自己去揀唔同嘅 artist 嘅時候，都有個別佢嘅一啲即係元素去選擇佢啦，包括可能係佢本身喺業界佢自己個界別裡面有一定嘅人氣啦，或者佢嘅作品其實係有佢嘅 potential 啦，或者可能係市場上覺得未被發現喎。咁今次其實Lulu 豬佢本身係設計師咧，佢係一個做手作做羊毛毡嘅一個喺呢個業界裡面嘅。咁我哋覺得其實喺浪膠界好似冇一啲咁小清新嘅一個作品喺呢個市場上，咁所以我哋就特意去揾咗。我哋呢個設計師啦，專程去飛到去佢哋嗰個城市去同佢去傾呢一個咁嘅合作嘅。咁好高興地佢喺製作嘅過程其實都想去做一啲突破啦，包括係可能喺羊毛毡裏面其實會發覺可能係好靠手作啊，製作嘅數量咧係有限嘅。咁亦都好多唔同嘅市場上嘅需要啦，底下啦，佢冇辦法可以做到量產。咁喺佢依個咁樣嘅諗法之餘，咁啱我哋咁巧妙，我哋又喺同時揾到佢，所以咧咁啱就一拍即合啦。咁就製作咗即係今日嘅 Lulu 豬嘅誕生咁樣。 知道過去有唔同嘅題目出現咗啦，譬如好似一開始有呢個午餐肉盒啦概念啦，咁然之後到啱啱呢個情人節又有，咁啊嚟緊仲會有啲咩有趣嘅方向啊，甚至乎設計一啲咩類型嘅題材出嚟，同大家一齊分享呢隻 Lulu 豬咧？ 其實Lulu 豬佢個特性咧，就係佢係一隻好同市面上所有嘅豬咧，其實大家都會覺得好相似，但係佢嘅特性係咩咧？就係佢可以變換好多唔同嘅角色，包括可能我哋今次有獨角獸嘅造型啦，之前我哋出過一個魔法豬嘅造型啦。咁其實喺將來咧，亦都會衍生好多唔同嘅主題嘅，包括可能我哋可以預告一下啦，可能會有一啲結婚嘅造型啦，或者 呢個我中意啊， 冇錯啦，今日好適合好多唔同準備結婚或者係情侶嘅一個即係想 target 佢哋嘅。咁另外我哋有嚟緊可能會有運動嘅系列啦，咁鑑於今年其實奧運又會舉辦啦咁樣，咁所以我哋都會其實睇下市場上有啲咩 需要啦，或者係同市場上世界上發生緊有啲咩嘅有關聯嘅主題，我哋都可能會去考慮去加入去到 Lulu 嗰個身上。 呢、這個好笑喎、哦！見到 Lulu 煮大汗獨細汗咁喺度跑步，或者喺度做一系列唔同類型嘅活動咧，我覺得呢個又係另一個好大嘅迴響。好多時候我哋抽啲盒蛋咧，可能你想要嗰只特別細嘅，你熬個盒嘅時候就聽下佢嘅距離感會唔會特別遠，咁嚟揀一啲即係自己心水嘅盒蛋噶嘛。咁你哋喺即係做設計啊、做包裝嘅時候，會唔會特別針對呢一樣嘢有啲攻略話俾大家聽？ 我諗應該市面嘅粉絲應該會比我哋更加清楚，係啦呢樣嘢。咁但係咧可以分享一下，其實如果話當初我哋出第一款罐咧，你去攻略就有啲困難，因為嗰個罐設計係啱啱好係 fit 到三隻豬，而每一罐嘅重量咧都係差唔多嘅。咁所以罐頭嗰個版本就應該有啲難度。咁但係你話盲盒咧，其實就係偏向於佢嘅造型啦，即係有啲例如佢個身比較橫啲啦，咁其實都有機會可以 check 到㗎。或者可以試驗到嘅，咁但係咧，我哋喺呢個做呢個盲盒嘅過程咧，其實都好開心，即係睇到一啲 fans 睇到佢哋嘅 reaction， 就係例如佢哋抽到一啲特別版啊，都會大家即刻分享出嚟啊。其實呢個都係我哋即係做呢個系列咧得到嘅一啲快樂同埋一啲成功感咯，即係睇到佢哋咁樣 share 啊，又或者睇到佢哋抽嘅過程啊，其實都係。好開心呢一個過程， 呢一點都關鍵嘅，因為好多時候即係作為一個玩具迷啦，好多時候都想買玩具㗎嘛。咁由朗膠睇住你做朗膠到而家做 Lulu 豬 ，trend 個風氣上面係咪同出面嘅大氣候都有啲唔同，有啲影響啦？ 今次譬如大家都面對一個疫情嘅問題啦，咁我諗對基本上唔係淨係我哋呢個行業啊，對於全球所有嘅行業其實都有影響。咁啊，我諗喺呢一方面，其實大家都係處於一個共度難關嘅時刻。咁對於我哋自己個行業裏面，可能我哋會諗多啲唔同嘅方法啦，例如會唔會好似今次我哋同商場做咗合作，已經係一個好新嘅突破，唔係喺玩具上嘅一個製作啦，而係做成一個 IP 去俾多啲人認識到 Lulu 豬。咁可能我哋應該喺日後呢個發展裏面呢，其實都會放多啲重點喺點樣去將一個 IP 或者點樣將設計師佢嘅作品更加用唔同嘅媒體去推廣到去俾大家鍾意嘅人身上咁樣囉。咁包括可能有多啲一啲電子版本嘅媒體啦，例如可能我哋會出一啲icon 啦， sticker 啊， 或者一啲係簡單製作可以喺香港製作到，或者係喺鄰近嘅城市都可以製作到嘅一啲，譬如可能我哋會做一啲手機殼啊，或者係一啲關於 printing 嘅一啲accessory 咁樣咯。 咁我相信啦，呢只 Lulu 豬啦，第日咧應該會成為大家啦成日常見嘅一個小角色啦。咁啊，我覺得都特別喺呢個時候啦，係幾關鍵嘅，同大家打打氣。有時候即係買個玩具翻嚟，你唔一定要扭啊，要玩啊。有陣時佢就咁擺喺身邊咧，都有種支持鼓勵嘅作用嘅。咁啊，特別我覺得 Lulu 豬應該都吸引到好多唔同類型新嘅 fans， 即係加入去呢個玩具行列啦。 我哋做呢個 Lulu 豬都發覺，其實有好多即係我哋叫新見到嘅界別嘅人士咧，冇儲開玩具都會見到 Lulu 豬都想買，咁所以變咗我覺得 Lulu 豬唔係就係單單係一個角色或者一隻玩具咁簡單咯。其實如果冇玩開玩具嘅人咧都中意嘅話咧，咁變咗對於我哋嚟講，或者對於呢個角色佢嘅發展咧，其實有打咗一支好大嘅強心針嘅，咁亦都係幫到我哋咧之後去更加了解唔同嘅界別嘅喜愛者咧，佢哋嘅偏向啊，咁所以我覺得呢度係對我哋個品牌或者對呢個角色嘅發展都好有幫助，係一啲好好嘅經驗嚟嘅。 特別頭先提到啦，成個商場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大型公仔喺度俾大家打卡啦，我見到啦喺商場個頂部啦，仲有隻巨型嘅豬豬㗎。 係啊，嗰隻豬豬咧，其實講一講啦，因為佢係好似 掛咗喺嗰個 rooftop 咁樣噶嘛。咁我哋中國人有個意思就係話掛住掛住你咁樣。咁所以有少少含義，就係話佢掛喺度就好似隻豬豬掛住你咁樣咯。所以都有啲幾有趣嘅含義喺每一個打卡點到嘅。 咁希望啦，大家有機會啦，都可以嚟到旺角呢個商場嗰度啦，即係打個卡啦。因為我覺得都重要嘅，就係喺呢個時候啦。同大家打打氣，同你最愛嘅人一齊啦，揾到一啲小確幸啦。咁再一次多謝 Twice Europe 兩位同我哋分享呢隻咁可愛嘅 Lulu 豬。 Thank you， 多謝曬。 為愛生存，少女的心願能沉迷熱戀，温馨裡打轉。但你此時笑我的想像，傻人在意想，想一世被養。愿你话我傻，才知你跟我甜得我被拥抱，怨气地求助。难得你准我傻一世都可，容许我受伤了，亦有你抚摸。傻傻似只猪，原来有哭猪，随时随地有事要先地关注。任我细听绝世的甜言蜜语，来将无知的傻猪都变公主。傻人与蠢猪，原来也可以全情投入爱人，想轰烈一次。让我柔情大过天，如何维系才重要？谈情记住笑。算聪明，但我却肯定，傻源自内心，想得你和应。傻也是诱惑，傻出我风格，傻猪我幸福到不说亦明白。傻得有方法，傻得够深刻，傻猪你着紧我，有哪需猜测？傻傻似只猪，原来有随时随地有事要先地关注。任我细听绝世的甜言蜜语，来将无知的傻猪都变公主。傻人与蠢猪，原来也可以全情投入爱人，想轰烈一次。让我柔情大过天，如何维系才重要？谈情记住笑。傻傻似只猪，原来有好处，随时追。